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夜间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而且呢，随着气温的降低，湿度增大，有轻雾或者是雾出现，影响能见度，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天气转阴，预计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出现，气温有较大幅度的回落，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我们来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六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五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六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十五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来关注一下景山公园周边目前车多的路段。景山西街北向南方向，景山东街东向西方向，景山前街的西向东方向，景山后街东向西方向，文津街东向西，五四大街由东向西，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北部环路，白二环的鼓楼桥到小街桥由西向东，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由东向西，北三环马甸桥到安贞桥西向东方向，北四环建祥桥区由西向东，北五环仰山桥到顾家庄桥由西向东，以上路段目前车多，行驶缓慢。另外目前的南五环、西五环以及王府井周边地区也是有车多或者是事故路段，那么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长期以来，减脂塑形是整形美容外科最受欢迎的操作。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更倾向于通过无创或创伤极小的操作来达到对于美和健康的追求。究竟除了吸脂手术外，还有哪些可以不开刀就能瘦身的方法？身体上的脂肪细胞真的可以通过塑身内衣调整到合适的位置吗？想瘦身塑形，有哪些医美项目最适合您？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和您说说减脂塑形医疗美容办法多。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做客嘉宾，他是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你好，范主任。 白琳好，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减脂塑形这件事儿哈。我们想寻求一下医疗美容方面，看看都有哪些种方式和方法。为大家介绍一下范教授，主任医师、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中华医学美容与美容学分会全国委员，美容技术学组组长，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委，中整协脂肪医学分会副会长，中整协面部年轻化分会副会长，中整协抗衰老分会副会长，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会员，从事整形外科20多年，经验丰富。他擅长注射美容、激光美容、乳房整形美容、眼部、鼻部整形美容以及除皱等。那么关于我们人体尤其是面部哈整形美容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和范主任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10-6515-0822 6515-0833。您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直播互动，您通过文字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大家准备了有奖互动问题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出一下这个互动问题。上半段的互动问题题目是说脂肪，诶，脂肪这个东西啊，在一些部位合适，在一些部位大家不喜欢它。那么脂肪不管给它移植到哪里，它的特点都是和原来部位细胞一样的，那里变胖，移植后的细胞也会变胖，这是真的吗？这是一个关于脂肪的特点哈。脂肪不管移植到哪里，它的特点都是和原来部位细胞一样的，那里变胖，移植后的细胞也会变胖，这是真的吗？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准备的健康实用小礼物。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先来关注的是北京市疾控中心发来的消息，从10月22号到11月30号是北京流感疫苗集中免费接种时间，为方便广大市民接种，市卫生计生委在北京医疗机构中设立了428家免费流感疫苗接种门诊。每年的9月至11月份是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机。那么观察数据已经证明啊，流感疫苗对本市流感疫情控制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流感高发学校的学生聚集性发热疫情与实施免费接种政策前后相比下降了 85% 以上，所以效果明显。北京自2007年开始对本市60岁以上老人、在校中小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实施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北京市疾控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流感疫苗效果最好，因为一般来说，接种流感疫苗后一周就可以出现抗体，两周后免疫抗体可达到最高水平，一般呢可以保护一年。在流感高峰前1到2个月接种流感疫苗是最好的，所以我国北方接种时间是可以安排在每年的9月至11月份。那接下来我们要提醒大家，那就是建议目前以下7类人群是最好每年可以注射流感疫苗的，您看看自己啊是否包括在这个范围内哈。第一类是60岁以上老年人，第二类5岁及以下儿童，尤其是2岁及以下婴幼儿，因为容易出现重症。第三类，家中有6个月以下婴儿和老年人的家庭成员，同时也要进行接种。第四类，慢性病，如糖尿病、心脏病等患者及体弱多病者。第五类人群，准备怀孕的女性推荐接种流感疫苗，接种完流感疫苗2周以后再进行备孕。 第六类呢是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养老院的工作人员。第七类就是医务人员，尤其是一线的医务人员。那么提醒，今年本市自费免费接种是同时启动的，免费接种人群是可以随到随种，而自费接种人群呢还是需要提前预约一下。好，健康资讯，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作为卫生与健康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10月22号《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二度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对比一审稿，二审稿明确规定，国家采取宣传教育、价格税法等措施，提高控制吸烟成效，强化控制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监督执法，同时增加规定，执业医师晋升为副高级技术职称的，应当有累计一年以上在县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经历。同时要求国家加强以县级医院为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以社区卫生服务为中心为主体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建设。此外，二审稿还明确提出，国家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将一审稿中的建立协同联动的医联体修改为因地制宜建立协同联动的医疗服务合作机制。二审稿还增加规定，对从事传染病防治和精神卫生工作以及其他在特殊岗位工作的医疗卫生人员，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适当津贴，津贴标准应当定期调整。针对屡禁不绝的医闹之患，10月22号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明确规定了，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场所是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场所，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扰乱其秩序，国家采取措施保障医疗卫生人员的职业环境安全。长期以来，减脂塑形是整形美容外科最受欢迎的操作。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更倾向于通过无创或创伤极小的操作来达到对于美和健康的追求。究竟除了吸脂手术外，还有哪些可以不开刀就能瘦身的方法？身体上的脂肪细胞真的可以通过塑身内衣调整到合适的位置吗？想瘦身塑形，有哪些医美项目最适合您？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和您说说减脂塑形医疗美容办法多。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钻进这里。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减脂塑形，大白话说就是减肥哈， 嗯， 尤其让身材看起来更好， 嗯， 其实我们说减肥这件事儿呢，大家常说，但是以前我们认为到的，到了整形外科的话，可能就是那种要动刀的， 对， 啊，我们吸脂减肥，想想说实话，我都觉得挺可怕的哈。但是就想问问，现在来说减脂塑形，咱们整形外科都有多少种的方法，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 要是在我们外科医生眼里，可能觉得最立竿见影的还是这个吸脂。那么但是呢，实际上现在也有一些不开刀就能让这个脂肪减少的一些办法。比方说呢，这个射频溶脂，还有一个高频聚焦超声溶脂，还有弱激光溶脂，还有冷冻溶脂，这样一些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呢，就是不开刀，通过一些设备，通过一些机器，能够帮助您呢，甩掉身上的一些脂肪。 嗯，就是说简单来说，有开刀的，但是现在也有不开刀的这种方法。 对， 那这种是不是特别受欢迎？ 说句实在话哈，相对欢迎程度来讲，还是开刀的多。 哦， 实在话是这样的啊。 那也就是说，开刀的和不开刀的，它的这种特点，或者是达到的这种减脂塑形的效果，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是的，如果说你的目标呢，就是稍微的减掉一些脂肪，或者说是局部减掉一些脂肪的话，那么用一些设备还是管用的。那么如果说您目标比较高，想多甩掉一些脂肪，多减掉一些脂肪，那么靠这个不开刀的，相对来讲效果啊就没有那么好。 嗯，或者说如果是超级胖的一个人，我们说要给他减脂啊，可能就是只能通过开刀这种手段才能达到让他满意的效果。但是对于我们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胖，或者呢全身只是某个局部的地区，我们觉得哎，这好像这个肉稍微多了点，或者是肉下垂的这种人，是不是就比较适合不开刀的这种操作？ 啊，是的。 创伤小。 如果用这个我们这个叫 BMI 啊，体重这个指数来表达的话，那么 BMI 大于30的人，就是说比较胖的那种人。 嗯。 那么这种你要是通过机器，估计也没多大用。 哦。 那么 BMI 小于30的，一部分局部有脂肪堆积的，可以采用一些机器的方法。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不开刀的一些减脂的方法。 嗯，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吧，这种开刀的和不开刀的这种方法，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尤其咱挑着点这个优缺点来说，先说开刀的吧。 开刀的呢，其实所谓开刀这个刀啊，只是用这个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小尖刀扎了一个眼儿。 哦， 其实并不是像咱们想的那个大刀片那种，只是扎了一个眼儿，然后呢。把一个这个吸脂的一个管子要通过这个眼儿扎进去，然后到达这个脂肪层，哎，把这个脂肪抽出去。 嗯， 所以它呢效果立竿见影，用管子抽嘛，肯定看到哪有脂肪抽哪儿。 我记得以前在网络上能看到那一瓶子一瓶子吸出来的脂肪 啊，没错， 黄油一样的 啊，没错。但是它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拿一个管子进去吸，我们要先打一些这个。打一些液体膨胀液，然后让这个脂肪细胞破裂，然后再进去抽。其实呢说疼呢，这个疼还真的是能忍受的疼，当然看部位，最好的就是最不疼的部位就是我们的下腹部， 下腹 小肚腩。 哦，小肚腩这一类人群 下方，哎，这个位置是最常容易这个肚子大的地方哈。另外呢它吸脂起来呢是最不疼的一个位置，所以最容易接受。 就是可以不用麻药吗？我想问。 要麻药，麻药肯定是要的，但是它真的这个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能够忍受局麻做。 哦， 嗯， 要不然的话那种疼就是应该会更疼，对不对？ 对，但是就是我就说吸脂这么多年，就觉得这个部位好像患者的忍受力是最强的。 就是说还可以忍受， 可以忍受。然后呢？ 哪些部位是比较疼的？ 上腹部就比下腹部要疼一些，就肚脐往上。 就是像我们说胃的那个位置。 哎，对，那个位置稍微疼一些。 嗯。 另外呢，两侧这个腰部， 对， 两侧腰部。 游泳圈，我们常说游泳圈能看到那个位置。 可能会稍微疼一些。另外，两侧腰部也不太容易吸出来脂肪。 哦。 啊，还有呢，我们大腿呢。有的人大腿会疼一些，因为大腿这个脂肪呢，大腿的这个部位呢也有一些神经啊什么的，大腿容易会疼。 嗯， 所以说如果吸这个小肚腩这个位置的话，就小腹部的话呢，我们一般经常以前现在病人要求高了，以前局麻就做了。 嗯， 现在很多病人要求高了，希望无痛，所以就全麻。那么这个上腹部呢，一般来讲我们恐怕是要给个至少给个镇静的啊，要睡个觉它可能会疼。尤其当你这个吸脂管到达这个就你们说胃啊，就是我们说剑突下方肋叉的这个地方的时候，病人会觉得疼。 哦， 哎，那么现在呢吸脂这个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也不是特别疼，而且立竿见影，顶多呢就是吸完脂了以后有段时间要包得鼓鼓囊囊的，因为它要放一些棉垫， 就是得勒着点 塑形。 哦， 要塑形，就是吸完了以后，就相当于那个豆腐里边我们扎了很多眼儿，疏松了，像海绵一样，要把它压紧， 嗯， 重新塑形，所以要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这样一个棉垫，要穿一段时间。那这个季节是最舒服的季节了， 嗯， 赶上八月份那就难受了， 夏天就 不适合，痱子都快出来了。对，但是往往呢来找我们吸脂，通常是最常见的是在5、6月份，马上要开始要露肚子了，哎。来的病人就多了。 对，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也说有一些整形美容项目哈，选一个合适的 时间点去做，比如说节气啊、环境温度啊，还是挺重要的。 是， 以前我们都说什么几月几月不减肥，到了夏天徒伤悲，因为那时候开始露出来肉了嘛。 对， 所以像您刚才说，春天去做的人特别多。但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这个时候您做好了，那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其实效果是最理想的？ 金秋季节， 对， 这个时候呢天冷， 嗯， 天冷您就多裹两层这个被子，这个也没事啊， 嗯、 就是像被子一样，都是些棉絮 一样的，棉垫一样的， 哎，对。所以说呢，就是说大概在这个术后有一段时间不好看，鼓鼓囊囊。那么如果用这种光电技术，像射频啊，这个共聚焦超声啊，还有这个弱激光啊，冷冻啊， 嗯， 这些呢做完手术以后，这个包扎的时间呢，有些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包扎，哎，有些可能稍微包一包，所以说也就这个塑形的意思啊， 嗯， 所以说呢它就不存在术后这个不方便这个过程， 就是说射频什么高频超声的这种，还有什么低水平的弱激光的这种， 啊，对， 它是 冷冻溶脂， 首先是不破皮儿的， 不破皮儿 啊，然后另外呢 没什么恐惧感，也不需要麻醉， 嗯， 也不需要，但我们那个一般吸脂也不住院啊，它这个也不用住院，就是个门诊手术，做完就走了。那么 相对来说它有点什么劣势吗？ 效果就没有那么立竿见影 啊， 作为外科医生来讲，就不太会推荐用这种方法，因为太慢，效果也没那么好 哦。 但是呢，确实能够满足一些人，就是说他觉得我又不做手术，然后呢又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嗯， 可能有的人就会愿意这么做。 所以我们还说了，不同的这种减脂塑形的方法，它是适合原本体型不同的人的。 对 啊，在那满足体型的基础之上，那还要看你是否对手术有恐惧感呀，哈， 嗯， 然后呢咱们再根据这个情况来帮您判断和选择。 其实这个题目起得好，减脂塑形，其实用这几种设备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塑形的效果， 并没有减脂吗？ 减了、 哦， 但是它减的没有那么多， 哦， 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塑形， 嗯， 塑形的当这个脂肪细胞破裂之后呢，实际上呢局部呢能够在皮下形成，第一个脂肪确实减少了，这是第一，虽然没有那个吸脂抽的那么多，但是它确实减少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由于细胞的破裂，在这个皮下容易形成疤痕，这种疤痕的塑形效果特别好。 疤痕的塑形效果好呀。 皮下疤痕，因为我们体表如果有疤痕，它是不是往一块抽抽？ 是。 皮下也是如此。 就是说，体表的疤痕我们看起来是影响美观的。可是皮下的疤痕它是起到提升作用了，是吗？ 收紧。 哎呦， 对，收紧。所以说这个如果是做完这个手术，它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这个减脂塑形的效果。 嗯， 哎，那比方说像脖子呀，还有这个生完孩子以后有点大腹翩翩啊，但又没有那么胖，那么做一做，它有个收紧皮肤的作用。 哦， 收紧皮肤呢，它刚才讲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它实际上是把脂肪细胞的一种破坏，有的呢它是一种相对的破坏，有的一种绝对的破坏， 嗯， 有的是一种暂时的破坏。那么对脂肪细胞破坏之后呢，这个就容易在局部形成一种疤痕。 嗯， 那么这种疤痕就能收紧局部的皮肤。 所以更多的我们开刀的那种呢，是要减脂肪数量。但是对于不用开刀的这种，更多的它是要塑形， 没错， 这是他们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区别点了哈。嗯，网友就问了，说生完孩子肚子上的那个肉松松的，怎么也下不去，就想问问哪种减脂塑形办法适合他，哺乳期可不可以做？ 哺乳期倒，哎，这倒是用这个减脂哈，哺乳期倒真是可以，因为咱们吸脂的话呢，在这个哺乳期是不太主张的，因为你要打麻药啊。 嗯， 这个麻药毕竟我们孩子还在哺乳哈， 对对对， 虽然说这个总是担心啊， 嗯， 所以说是不是能够这个对婴儿这个哺乳啊、喝奶啊产生什么影响？所以说一般来讲，我们不太主张在哺乳期做一些这个全麻呀、这些手术。 嗯， 那么但是像这种机器在哺乳期做肯定没有问题。 嗯，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如果真的肚子特别特别大，比方说年龄现在生二胎的很多人年龄比较大了，又非常松，嗯，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单纯就想通过这个机器，恐怕效果没那么好，哎，尤其是脂肪比较多的。 嗯， 那么如果真的说很这个就微微的有那么一点，再通过自己的锻炼，在这个生孩子之前肚子上抹那个橄榄油啊，然后呢恢复的很快， 那是为了那个叫什么 弹力 皱纹， 对，弹力纤维不要破坏的那么厉害。那么对于这种术前在这个生孩子之前自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后之后呢只是微微的有一点隆起，那用这个减脂是效果不错的。 嗯， 那么如果说真的肚子比较大了，那么这种呢就得 吸脂了，但如果说比肚子大还严重，已经完全下垂了，那这种吸脂都不行了，就要做一个我们叫腹壁成形，就是说要把这个多余的皮要切掉了，就更严重的一种了。 那那个皮就是已经像彻底松了的， 彻底松了，完全像一个囊袋一样了， 耷拉着的。 哎，对，那这种就要做这个腹壁成形了。所以这些我们病人都有，都有，对，也都不少见，都不少见。尤其以前这个生孩子的时候，他们那个剖腹产的刀是纵的， 对，竖着切的， 竖着切的。那个竖着切完了，然后两边一边一半那个肉特别难看， 哦， 像这个东半球西半球一样，中间有一刀，特别难看。所以以前这个剖腹产术后来做的特别多，再加上这个胖啊，然后现在呢这个剖腹产变成横的了，这个刀口就比以前好一些，嗯，但仍然会有人来做。他做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这个肚子比较松垂， 嗯， 第二个是有这么一道疤， 嗯， 看能不能同时解决一下。另外现在妇产科医生的我们的同道们的技术越来越高，所以疤痕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 嗯， 所以说现在呢因为这个手术后来做的比以前要少一些。 哦， 嗯， 所以你看看哈，这个就是不仅仅是这个塑形或者是减肥这么简单来说了，而是说从更多的这种角度都是可以满足的。这个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说产后生完的这些产后妈妈们哈， 嗯， 的的确确那个时候体型的一个恢复期，再加上又初为人母啊，身材调整啊，哺乳孩子呀，那种各种压力有的时候让人很崩溃， 嗯， 那如果提前他已经知道，诶，我多长时间之后可以通过一系列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让自己的身材可以快速恢复，我觉得对于重建信心甚至整个人调整心理状态都是非常应该有帮助的。 对，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呀， 嗯， 不太建议大家一定就是这个产后的妈妈就一定来做手术啊， 嗯，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通过锻炼， 啊哈， 比方说现在跑步啊瑜伽呀，游泳，我可是最新知道游泳不能减肥，减不了多少肥。 游泳我觉得是浑身更匀称。 对，我坚持了5年泳，没减什么肥。 好吧， 我对游泳可减不了什么肥。 行，这个我们还有专业医生自己这个现身说法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哈， 嗯， 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减脂塑形医疗美容办法多，到底哪一种更适合您呢？您可以把您的相关提问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小礼物。今天我们准备的互动话题上半段的题目是脂肪不管移植到哪儿，特点和原来部位细胞一样，那里变胖，移植后的细胞也会变胖，这是真的吗？好，我们开始稍许休息，进入广告，下半段来回应您。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国光27岁男候选手徐海峰，他以566万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为您邀请的是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和您说一说呀减脂塑形的那些种方法。那么大家关于这个整形美容的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利用节目直播的时间来和范教授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是 010-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请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那上半段我们的题目是说呀，这个脂肪不管移植到哪里，它的特点呢都是和原来部位的细胞一样的，如果说原来部位的细胞变胖了，那么移植后的这个细胞甭管移到哪儿，它也会变胖，这是真的吗？我们请范教授公布一下您的正确答案。 哦，这个是真的。我们刚才看到有很多听众都没有答对啊。其实在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脂肪细胞无论它到哪儿，它都和原来的这个脂肪细胞的这个是性状都是一样的。同样其实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说头发移植。头发移植，这个头发无论到哪里去，它还和原来的这个就是共发区的这个性质是一样的，同样的。 所以说这个正确答案就是，比如我把这个肚子吸脂，因为它胖了， 移植到了脸上， 我移植到了， 一胖的时候你脸也胖了。 对，这么一举例大家就听明白了哈。真的好多听友都答错了。那么正确答案，这个是真的，细胞不管移到哪儿，它的特点都是和原来我们说供应这个细胞部位的那个细胞是一样的。你那个大腿，你那个肚子又胖了，你把它移植到脸上，这个细胞它也会跟着变胖，这是真的。好，我们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白云，他是第一个答对的听友，那么恭喜您获得了我们的这个健康加油站节目组为您提供的健康小礼物，请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您的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那没有答对的听友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下半段的互动问题马上就为您出来喽。让我看一下哈，各位请听题，我们下半段有奖互动问题的题目是，细胞移植后它不有一个成活概率吗？那么细胞移植后的成活率大概是多少呢？因人而异哈，都不一样，但是它有一个大概的，别说你可以思考一下，细胞移植后成活率大概是多少，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准备的健康实用小礼物。好，减脂塑形哈，现在我们发现了有一些呢是这个可以通过开刀的方式来解决，有一些呢咱们就是可以通过不用开刀的方式来解决哈。那么具体是哪一种，这个得根据肥胖的程度、肥胖的部位以及你想要达到的这个减脂塑形的效果， 对， 来 你的目标 衡量的。对对对，然后上面 的目标和你的现状 对对对，有的时候理想是很美好的， 很丰满， 但是现实挺骨感的哈。那个上半段我们说到这个生完孩子之后的那种肉松松的怎么办，那刚才范主任也说到了，他这个里面呢也是分三种情况啊、 比较轻的可以用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减脂塑形一些光电技术吧， 设备 啊，设备对、那么稍微重一点的我们用吸脂的方法就能解决，那么到非常重的时候就吸脂也不行了，那么就要做这个腹壁成型。实际上呢，刚才我为了怕把这个讲复杂化，实际上有的时候要吸脂和腹壁成型要加在一起才能解决那个又胖又松的人 啊，就是又胖又松，松到下垂的那种，就得 腹壁成型是解决松，吸脂是解决胖，对于又胖又松的人就是这个 二者得结合起来， 但这个手术的风险非常大，在我们北京曾经死过人 所以这几年这样做的人已经少了。 我记得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标准嘛，比如说这个手术我们能够在一个小时内完成的肯定不会拖到两个小时，时间可能越久它的一些风险啊等。 它倒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吸脂的时候呢，那个脂肪颗粒甘油三酯呢就等于你吸的时候呢，如果正常就是一个吸脂被你抽走了 啊， 那么如果再加上这个腹壁成型，血管又破裂了，那么这些小的油滴就可以进到血管里边去 堵塞， 导致酸涩。 哎呦，明白了。 所以现在这样做，在我们北京这个20年来，这样做的很少了。 那提问教授，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两个风险挺高的手术给它拆开来做？ 你太聪明了，所以要把一个大手术分成两个中手术或者一中一小，就好了。 这是你教给我的方法哈。好，这就是我们。怎么说呢，经常劝大家的哈，能不做的不做，但是要必须做的大手术给它拆成小的手术来做， 对， 降低风险嘛。 对， 来看一看网友提问，他说是不是还是吸脂减肥效果最持久，术后多久可以恢复？ 是的，吸脂手术呢效果最持久，而且第一立竿见影，第二持久。多久能恢复呢？一般三个月到半年。 这三个月到半年都要我们说勒上你说的 穿塑身衣 和那个勒那个小棉垫吗？ 其实那个小棉垫用不了多久，小棉垫十几天就拿掉了。但是塑身衣我们还是建议穿时间久一些，包括做完这个隆胸术后，我们也是建议多穿一段时间塑身衣，其实效果会好一些。 市面上有卖的那种调整型的塑身衣，但是这个塑身衣和您说到的这个做完项目之后的塑身衣是一样的吗？ 肯定不一样。我们那个勒得可紧了 啊， 那有的时候当然说如果那是号没选对啊，病人喘气都喘不上来，就可想而知他这个有多勒。咱们普通的塑身衣哪能到这个程度啊， 就是我们简单来理解那个塑身衣达到的效果，就是已经把你分离的那个组织生生给 压得紧紧的， 让它合到一起去。 对，其实但是如果说您不介意的话，我建议很多女性平常应该穿一穿塑身衣，而不是在手术后才穿，或者出了问题才解决。其实穿一穿塑身衣对体型还是挺好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法国女人她们对身材管理是特别严格的。 哦，对，你看那个法国电影，要想把那个衣服都系上的话，那个女的要手扶着一个柱子，后边她妈妈使劲给她弄。 那个是中世纪时候那个时候的内衣，现在来说可能这个选择多了，但是其实像您刚才提到了，的的确确是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平时用一定的调整型内衣来适度的调整您的身材，包括它也会约束你的食量。我觉得 没错，包括裤腰带，我经常用裤腰带观察我最近胖了没有 啊。 我基本上系最后一个眼儿的，如果说这个开始到下一个眼儿了，我就开始注意了啊。 说明最近起码胖了 啊，对对，胖了一寸吧。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办法，不要等，我们说能不手术就不手术，但是如果你要想保持体型，真的不要等胖了再去解决。 对对对，胖了再减肥实在是太遭罪， 太辛苦。 所以怎么样预防，一方面预防疾病，一方面预防可能导致疾病的肥胖。 对， 这个都是要预防为主的。 而且这个肥胖确实导致很多疾病啊，所以说胖可不是单纯的一个体型和外观的问题，确实与很多疾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这一个树上四个瓜，所以肥胖包括我甚至觉得是跟这个痛风没准都有关系，因为我本人就有痛风啊。 是有的， 但我最近减肥之后我尿酸正常了。 因为它都是一种代谢异常嘛，跟我们的内分泌有关系。 对啊，是啊是啊， 所以总是相关联的。所以我们就说哈，有的时候人就说哎，这谁谁臭美，谁谁吃东西真的矫情，都不是。我觉得是一个人的健康素养和他观念认识的问题。 哎，还有一点啊，其实那个像广东人先喝汤是对的，他先喝汤，然后肚子先 占一下位置。 哎， 你什么时候开始煲汤？可以给我们的这些热心听众提供一下哈，我透露一下，咱们范教授的这个做饭手艺也还是不错的哈，经常朋友圈里晒，但是我们也没吃过，就是光看来着。好嘞，再来看看下一个网友提问，射频和这个高频聚焦超声减脂效果是一次见效吗？还是需要多次才能见到效果？为了巩固效果，需要同步做好哪些注意事项吗？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是为了减肥的话，那可能得做几次。啊，因为你这个一次确实去不了太多的脂肪。那么当然说如果从厂家的宣传来讲呢，也是说一次效果就不错啊，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的效果一次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但是从塑形的效果来说相当不错的。比方说我们讲射频溶脂啊，射频减脂啊，射频溶脂啊，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射频除皱。其实呢射频除皱的效果为什么那么好， 但这倒不是说人家这个蒙人啊。 嗯， 射频有时候像我们的电烙铁， 嗯，熨平了它， 熨平了。所以说它确实是导致了什么呢？射频它是一个局部的透皮的热效应，导致局部的这个脂肪代谢增加，局部脂肪代谢增加， 就是我们常说的脂肪细胞在燃烧， 燃烧。 嗯、哦， 那么这样就导致脂肪细胞那甘油三酯的排出量增加。 就是它会变成汗排出去吗？我想知道，就是简单理解的 代谢吧，可能各种废物啊，不光是汗， 更快代谢出去了。 对，就是好比说我们有的有一种减肥方法哈，就是在局部缠上那个不透气的那个 保鲜膜， 然后开始运动。 嗯， 我觉得它是有效的，可以试一试啊。 哦、 我觉得它是有效的，所以说它实际上导致局部的脂肪代谢的增加，导致甘油三酯的排泄增加。那么这个呢，它是射频的一个原理。但射频第二个、嗯、我觉得射频它其中有一个原理啊，这倒不是说什么剧透啊、 嗯、 但是我觉得它真跟电烙铁是一个原理。你做两边脸，这边脸做完立马就平了，这边脸没那么平。 嗯， 但是它维持时间短。 对， 它局部呢实际上是一个，就真的跟电烙铁是有点意思差不多。 好嘞，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些项目呢，就是很难说达到一次就明显的见效， 很难说， 而是得我们说按周期吧，按周期 多做几次效果肯定比一次效果好。 多做几次，而且它针对的也不是说那种纯纯肥胖型的， 对，还是塑形， 对，是塑形，让那个型更好。对于有轻微低垂的，哎，咱可以给它提升上去，对不对？嗯，是这类朋友是比较适合的。网友提问：市面上有很贵的调整型内衣，说是可以让脂肪转移，比如说肚子上的脂肪移到胸部，这个、真的可能吗？ 这个我觉得是不可能的。首先，转移是不可能的，但是说防止你长胖这是有可能的、 哦、 我们刚才刚说过，如果是那种拉得特别紧的那种塑身衣确实是有效果的。 嗯， 那么但是说如果把肚子上脂肪弄到脸上去，那不弄到胸上去，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 我记得以前他们说过一个什么脂肪细胞的流动性、嗯、那是不是大家就产生误解了？ 脂肪细胞实际上在我们人体内它不会从这儿流到那儿去、 哦、 这可能性不大的。 它不是那个注射的玻尿酸哈、 啊。对对对对。脂肪细胞在我们手当中看到皮下的脂肪，它实际上是一个固体的，它不是流来流去的。 就是紧密的组织。 啊对对对对对。 好嘞、 嗯。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调整型内衣啊什么的这种，它不可能让你的细胞去转移、 嗯、 只可能说让你那个型儿、哎、那还是得趁型好的时候我们给它固定住。 对，就是说就像我们抗衰老一样、 嗯、 一定是在年轻的时候让自己晚一点衰老， 是预防的效果。 对，真衰老了再来解决就晚了。 好的，嗯，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网友提问。年纪比较轻，二十出头，大腿特别粗，肉是比较瓷实的那种，他就想问问他这种要减脂的话什么方法最适合。 他这个呢倒是用射频啊，用这个超声共聚焦啊，用热激光啊，用这个冷冻都可以。他其实真的不建议去动手术。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动手术，我觉得呢，如果真的想动手术，她也得先，她可能是个爱锻炼的孩子啊，所以说、这个、 肉结实、 肉结实。她要真想动手术，她得有一段时间别锻炼，让那个肉松了。 好操作是吗？ 对，要不然太紧绷绷，肌肉很发达，实际上效果不是特别好。 哦， 她还是做个机器吧。做个设备比较好， 用做设备的这种方法哈、 嗯、 咱就不破皮儿了。 对 对，那么这也就说明就是适合破皮儿的那种还真的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伴随着一定的这种松软。 我们一般是怎么样呢？让病人手扶着墙，背朝着我，踮起脚尖站起来 啊， 然后我一捏那个大腿，我们叫 pinch test， 就是这个就是叫夹捏试验，一捏这个大腿能不能捏起来。为什么让他绷着脚尖站起来，这个肌肉就绷紧了、 嗯、 因为大腿粗，有的人是肌肉，有的人是脂肪，他绷脚尖一站起来肌肉就紧了，这个时候我一捏，如果能捏出来有这个脂肪它就是脂肪，捏不起来它就是肌肉。 我捏了，我捏不起来 那就是肌肉 好吧、 嗯、 那大家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方式哈，自己可以试一下、 嗯、 但是我们也说整形美容这些事儿呢，真的不是我们通过广播或者是网络上这么一个视频就能够决定啊，您这个情况适不适合做医生面诊、 嗯、 这是不能跨过的一关一个环节。 是的。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网友和听众的提问。徐果冻问了、嗯、身体不同部位的肥胖想减脂塑形采取方法是不是不一样？对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对， 他说不同部位是不是也有针对更为有效的方法呢？ 那是，比方说脸的这个肥胖我们通常不太建议去吸脂，因为脸的这个脸皮薄，咱们其实说胖人他脸皮也非常薄，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多、 嗯、 这第一点，你就是抽脂也抽不出来什么东西。但另外一点呢，就是由于他 这个皮下脂肪薄呢，其实很容易伤到神经，大腿啊肚子就不太容易伤到神经，因为脂肪厚保护着呢。 哦， 脸皮这个地方，这个神经比较浅，吸脂的时候特别特别容易伤到面神经， 那就完了，面瘫了。 哎，所以真的在我们国内啊，因为这个原因打官司的可不见少数。所以说， 正规的地方通常我们不会在面部实施吸脂手术，对不对？ 可以吸，但是它要求的这个高难度啊，难度非常高，所以我个人不太建议冒这么大风险，不必要。所以说脸上呢，通常我们像比方说打打肉毒素啊， 嗯， 哎，马上脸就已经小很多了。然后呢，真的还有说还要再紧一紧，那可以做的射频呢， 嗯， 这个脸上做射频我还是赞同的， 嗯， 哎，但是身上做射频可能没那么好的效果。 对，像脸皮这种相对来说，比如说组织比较薄一点嘛，效果也会明显一点。 比较精细的位置打做做这个射频，效果是不错的。 好的， 哎，这个地方吸脂也不太适合。那肚子上呢，就比较适合吸脂了。这个地方你要做设备，可能做了好几次你都不满意。 对， 大腿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看情况。如果真是脂肪多的话是可以吸脂的， 嗯， 如果说脂肪没那么多，愿意塑塑形，可以做一些这个射频啊，超声宫女胶啊，都可以。 好，再看麦穗提问，他说他不太理解不用破皮的减脂方法，那些肥肉怎么能排出体外呢？到底是看着瘦了还是真的脂肪被去掉了，那个部位变细了呢？ 瘦是真瘦了。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射频，射频它的原理实际上我刚才讲过了，是让局部的脂肪代谢增加， 嗯，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细胞膜通透性增加了，你可以这么理解啊。那么就让这个细胞内的甘油三酯排出量增加了， 嗯， 所以这是一种射频。那么比方说这个超声宫女胶，它实际上是永久的破坏了这个细胞膜，等于这个脂肪细胞死了，所以它数量就减少了。 那它能排出去吗？死了的话 那只能将来慢慢代谢啊，通过其他途径代谢。 哦， 那么这是第二种。那比方说这个弱激光，热激光呢，它实际上是导致这个细胞脂肪细胞膜出现暂时性的破裂穿孔， 嗯， 也是使这个甘油三酯释放出来。那这个是一个暂时性的破裂，将来这个破裂的细胞膜还是能够自行修复的， 嗯， 所以说它是有不同的原理， 嗯， 来支持着这个不同的设备。嗯，所以说我可能个人来讲，我觉得还是这个射频呢，我比较觉得会好一些， 支持一些哈。 对， 好，快问快答。网友提问：操作肚子部位会不会伤到内脏？有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可以做超声或单极设备吗？ 快问快答这个不好回答哈。哦，就是好，在一个正规的医生手里，实际上是不会伤到内脏的。但是确实在前几年，有很多其他科的医生觉得整形科不错，想来学习，确实在我们一些地区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在吸脂的时候捅进了内脏。 哎呀！那不，咱说那个不破皮儿的，能伤到内脏吗？ 不会。 那个，那要是不破皮儿的那种，像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能做肚子吗？这个部位 可以，不在一个层次。 就是它压根不在那一个层级，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作用的层不一样。 哦，卵巢在它在盆腔里边。 哦，完了，所以说我们其实那个设备根本到不了那么深的位置。 到不了那么深，包括手术也是，不过就是手术是靠人控制的， 对， 而这个设备是靠这个机器控制的， 提前调好，对吗？ 对对对。 好的，调好它的深度哈，再来操作。我们来看一下下半段互动问题吧。这个细胞移植后通常成功率大概是多少呢？ 回答的都是多少？ 给我一个概，给我一个范围。 我现在说了，就观众能听到是吗？ 是的。 细胞这个成活率啊，在每个医生的手里啊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不同的脂肪也不一样，我们讲 70% 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诶，有人答对，踏雪寻梅。啊，回答正确。 在有的医生手里可能能达到 80%， 在有的医生手里能达到也就是 50%， 所以不太一样。 嗯，还有一个人他答大概 70% 至 80%， 可以算对。 嗯， 70啊 80 啊甚至50以上都可以算对。 嗯，好吧，那我们恭喜微信网友艾威尔，恭喜您获奖了，请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么稍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的。那最后说一下吧，像这种做无创的这个塑形治疗前后有啥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这个倒没什么特别注意的，不像手术。 嗯， 手术还要避开月经期啊，然后术前这个比方，哎，对了，有一些特殊的病人，比方糖尿病人，我们可能不主张动手术，那他做做机器可以。 做机器是可以的。 对，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注意的，无创的这个没特别需要注意的。 对，但是我特别想要提醒的就是那种天